想希望，样样都兴旺，大地挥春满庭芳，乾坤福满堂， 人人我都有希望，样样我都兴旺，大地满庭芳，乾坤福满堂， 家家都请团圆好，到处锣鼓响连天，笑声洋溢满人间呀，丰收的春宵。